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07， 日元 112.64， 瑞士法郎 0.973， 澳元 0.785， 加元 1.248， 新西兰元 0.717， 人民币 6.654， 英镑对美元 1.327， 欧元对美元 1.17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275.6 美元，卖出 1275.74 美元。天气方面，同东北季候风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晚同听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继续有 Irene 同大家报告外面嘅交通情况，直至到凌晨12:30嘅。咁啊，较早前咧就大老山隧道翻沙田咧，九龙入口就好繁忙嘅。而家咧就回复正常噶啦，所以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亦都系暂时回复畅通。狮子山隧道翻沙田咧，交通亦都系畅顺嘅。不过咧，因为要庆祝中秋节啦，咁所以外边咧都有啲临时嘅交通安排要提提大家噶。咁啊，港岛嗰边咧就铜锣湾兴发街嘅公众停车场里边所有嘅停车位咧系暂停使用，直至到凌晨3点。而南区嗰边咧海滩道啦、香岛道嘅所有收费标停车位咧亦都系停用噶。仲有就系石澳海滩嘅公众停车场嘅停车位都系暂时停用嘅。咁啊，今晚出外咧，各位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咁啊，港铁大部分主要嘅线路咧就会通宵行驶啦，轻铁部分线路咧都系会提供通宵服务嘅。咁啊，部分地区咧就落雨嘅，揸紧车嘅你咧就要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之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凋谢的花，你有没有曾经见过不会移动的云呢？又或者停留在空中的烟火，又或者静止在原地的河流呢？除非那个是一幅画，又或者是一幅相上面的景致，因为世界上任何美丽的就必然会改变。 果有一日一切都不再改变，地球亦都将会停止转动。如果地球停止了转动，世界就将会分裂成为永远白昼和永远黑夜两个半球。永远白昼不再有梦，永远黑夜不再有光。所以正正因为这个时时刻刻的改变，这个世界才会这么美丽。亦都正正因为这个世界咁美丽，所以你亦都要珍惜每一个不会再复返嘅当下。 静静的亲亲我，困扰中给我支持，冰封中送我火，谁令我绝无可以，活着多么不错，你眼睛给我呵斥，活这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爱一生都也爱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知不知一丝一丝你的注视，令我醉一生都也醉不完，我跟你再继续狂恋，谁令我绝无可以，活着多么不错，你眼睛给我歌词，填活这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爱一生都也爱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知不知一丝一丝你的注视，令我醉一生都也醉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 像任何美丽的东西都会必然改变，亦都真正正因为这个时时刻刻的改变，这个世界才会这么美丽，亦都正正因为这个世界这么美丽，所以提醒我们要好好地珍惜每一个 不再复返的当下。2017年10月4号一个星期三中秋节正日的晚上，提醒我们要好好地享受当下，好好地用爱去交流，更加要好好珍惜和你所爱的家人与个朋友相聚的时间。音乐情人在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你好吗？我是郑志成。 明年这个时间，也在这个地点， 记着带着玫瑰，那山林的心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 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爱你， 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真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 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 你别爱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 你别来一场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旅居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你最珍贵。 在中秋节的晚上，相信你身边正在陪伴着你的是你最深爱的，深爱的人，深爱的家人，深爱的朋友。介意我做电灯胆吗？愿意在这个佳节的当下，给音乐情人一个机会，由我的音乐陪着你一起走，一起度过这个咁美丽的晚上。刚听过这首歌，原先你所认识的可能是学友加上高伟君的版本，但刚才刚刚听过你最珍贵的，是来自韩国的这位 Running Man 池石真加上胡林的版本。 咗节目嘅开首，我哋有华仔嘅《爱不完》。 明月夜，雨坠帘，夜空添一份凄迷。明月下，怀抱你，是依依不舍的美。情人空虚心碎，飘如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裙，光阴带走了痴迷时辰，双双抱紧，完全地接近。明月下，人醉。 声音系啊，佢就系豆芽梦嘅老韵啦。Rowena Cortez 重唱哈肯，有呢首歌叫做《蓝月亮》。头先你听紧，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 FM 92.6至94.4嘅音乐情人。最重要就是这个中秋节的晚上，在这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月亮是红是蓝色不重要， 月亮是圆是缺亦都唔太重要，最重要嘅就係边个同你一齐睇。周节嘅晚上，衷心嘅祝福你。梦里边见到嗰个人，同你现实生活当中同你一齐赏月嗰、那个，都出现咗。如果可以同梦里边嗰个人一齐现实生活当中相遇，一齐相聚，此时此刻身边有冇风都唔太重要。因为你已经再感觉不到那种危局的感觉，只是望着身边你所爱所关心的人，你已经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今天本新闻来紧，新闻前为你带来孙明光。 微风从轻轻倚落肩，伴我看雨天，而当天的风和当天的你，曾在这一处跟我追雨点。微风仍喜欢倚我肩，伴我看雨天，而今天的风和今天的雨，仍未惯不可再亲亲你面。 凝望往日你喜欢的花袍，难从十装一一丝半丝片段，延续已是停下了的拥抱。微风之中千叶随飘动，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个月初取消十八班航班的香港快运出现人事变动，由中国仲接任执行董事长兼处理行政总裁，即日生效。香港快运的公告没有交代原行政总裁安浩恩的去向。外电报道，安浩恩和另外两名高层已经离职。公告指中国仲上任之后将优先全面评估近期内部运作情况，制定和执行必要的改善措施。他已经着手计划和管理团队不同阶层员工沟通，亦会立即和包括民航处在内的监管机构紧密联系，建立沟通渠道和高效的执行机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星期三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消息话佢会宣布引入两级制利得税，企业头200万利润的利得税率可望由 16.5% 下降到大约 8%， 预料政府每年少收几十亿。稅務專家預計全港有八成企業受惠。另外，施政報告將提出政府每年收取的港鐵股息部分撥作補貼市民的公共交通開支，預料可以在短期內實施，亦計劃恆常化。有學者認為將可以鼓勵偏遠地區居民出市區工作。政府表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上月11号书面通知政府，他已经接受两间香港非牟利公司，即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有限公司和大湾区香港中心有限公司委任为董事。政府说经考虑那两间公司的宗旨，政府信纳为非牟利机构。政府说前任行政长官离职后需要接受为期三年的规管，期间可以接受若干指明类型的委任，无需征询前任行政长官及政治委任官员离职后工作咨询委员会意见，但不论受薪与否都必须通知政府。今届诺贝尔化学奖由三名分别代表美国、英国和瑞士三间学府进行研究的学者夺得，表扬他们在冷冻显微技术方面的贡献。评审委员会说，这项技术有助研究员将生物分子冷冻，并从中观察这个以往看不到的过程，对生物化学基本认知和药物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法国国民议会高票通过新反恐法案，赋予当局更大权力执行反恐措施。根据法案，当重要活动面临严重恐怖袭击风险时，各省省长有权在相关地点建立安全区，警方在安全区内有权检查可疑车辆，各省省长有权关闭传播极端思想的宗教场所等。当某人的行为确实可能威胁公众安全时，内政部长有权下令将他软禁等。内政部长科隆说，新反恐法案目的在于11月10号全国紧急状态到期之后建立常态化有效反恐机制。 股市消息，英国富时100指数报7463点，跌4点。道琼斯指数报22647点，升5点。纳斯达克指数报6520点，跌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32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7， 日元 112.65， 瑞士法郎 0.973， 澳元 0.785， 加元 1.248， 新西兰元 0.717， 人民币 6.654， 英镑对美元 1.327， 欧元对美元 1.1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82美元，卖出1275.9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同听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啊！有宗意外事故话俾大家知。咁啊，头先的士台嘅朋友话俾我哋听咧，九龙啊，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会场道嘅中快线有意外。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广东道去尖沙咀，近住会场道中快线有意外，经过时间小心啦。港岛大坑嗰边咧，因为有舞火龙活动，咁啊，由而家去到晚上嘅11:58，咁啊，换沙街一带嘅街道有封路措施噶。现时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维园一带就交通繁忙。咁另外，警方通知我哋话咧，就屯门嘅黄金海岸泳滩啦、旧咖啡湾泳滩同埋蝴蝶湾泳滩一带嘅泊车位咧满晒咗啦。去呢啲地方，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人机是好玩，不过点飞先啱，不要重过7公斤。商业用途的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日头和肉眼看到的范围只好飞，高过300尺都不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的地方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的。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的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业主和持牌处所负责人有责任确保消防安全装置运作正常，他们应该为管有的消防装置找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每年做检查。通风系统内的特定装置亦要找注册专门承建商做年检，违规者可能被检控和罚款，而持牌人更可能被吊销牌照。想知多啲，请浏览消防署网页。 装翻个新悭电胆，咁就一听都光晒啦，搞掂。 老公，做嘢要有手尾啊！ 悭电胆可以拎去回收啊嘛，我知啊。 唔止咁噶。旧的悭电胆最好是放回入新悭电胆个盒里面才拎去回收，那就没那么容易整碎啦。 果然醒目， 有手尾悭电胆，包好防碎再回收。详情请浏览环保署网站 www.epd.gov.hk。 那一日在机场是你出发去外国留学的一日， 一首广东歌会否勾起你的回忆，又或一段情呢？写低埋藏心底里的一首歌，再用文字记低你的故事，写一封音乐情书。 作品请连同姓名及联络电话填邮至 radio1@rthk.hk 或邮寄至广播道30号。详情请浏览香港电台第一台网页。 音乐情人与你互动，音乐情书。 最巴黎，罗曼蒂克的景致，为街边的演奏喝彩。又要离开，但最后一班快车已多次催促广播，再吻别双手，再一次紧握我，是铁路加添痛楚，再走了身边的你，在痛述花都我跟你的经过，你越最巴黎，罗曼蒂克的恋爱，街灯中紧靠已没有留恋，但最后一班快车已多次催促广播，再吻别双手，再一次紧握我，是铁路加添痛楚，再走了身边的你，在痛述花都我跟你的经过，但最后一班快车已多次催促广播，再吻别双手，再一次紧握我，是铁路加添痛楚，再走了身边的你，在痛述花都我跟你的经过， 跟本新闻过后，继续我哋音乐情人嘅下半部分，一首嘅广东歌回放勾起你嘅一段回忆，甚或一段情呢？就好剛才的孫元青帶所說一樣，無論是親情、愛情甚或友情等等，如果這首歌能夠喚起你的一段回憶的話，歡迎你寫下你的故事，參加我們音樂情書的活動，請列明一首的廣東歌並寫下這首歌所能勾起你的回憶，字數不超過500字，將作品連同姓名和聯絡電話電郵去到 radio1@rthk.hk，又或者邮寄去到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广播大厦，著名音乐情人音乐情书活动收就可以噶啦。截止日期2017年10月15日。就喺呢个中秋节嘅晚上，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 有始不有终。能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寸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心目中，这份爱 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两手虽似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天怒地怒也好，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时间不会等待人，很多事情如果在当下没去做的话，或者永远就不会去做了，所以此时此刻请你尽情去爱。子成你好，今次写信嚟是特别点唱俾我个好朋友听，佢好快就登陆六十大寿啦。除咗六十大寿之外，仲光荣退休，踏入人生另一个阶段。相信佢可以做自己想做嘅事，同埋凑佢嘅心肝宝贝。每次见佢凑住孙女，都会笑逐颜开，乜嘢烦恼都会尽消。都为佢安慰。过去一年有好多甜苦，其实亦都加深咗大家嘅了解。佢经常话：我哋相识嘅时间唔算长，相比起其他人，我哋相识嘅时间尚少。但系点解我会处处为佢着想，对佢咁好？我谂呢个就系缘分。我总喜欢爱锡佢。关怀佢系我嘅寄托，而佢亦都为我嘅生活带嚟咗好多色彩，喺我失落嘅时候安慰同支持我。到到呢个年纪都揾到知己朋友，真系好难得。Betty， 希望往后嘅日子你会有好多开心快乐嘅时光，任何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你的愿望会如愿以偿。仲要记住，在众多的人群里面，有一只老鼠会经常啰嗦你，你都不要嫌弃它烦。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安愉快。全名鼠鼠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 心，份外窝心，份外到底。预祝 Betty 生日快乐。跟住落嚟仲有呢一封信。子成你好，我是多多，是音乐情人的忠实粉丝，好喜欢你这个节目，因为能够听到在空气中很多真情流露的动人故事。2014至2015年，我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跌得很痛，感恩得到主耶稣的安慰，带领我走出黑暗。上天更让我在教会一个活动当中认识到现在的丈夫渐渐。严格来讲， 我哋系喺希腊认识，大家同样喺感情路上边跌倒过，倾谈嘅时候特别投契，拍拖一年多，我哋就认定咗对方，而喺今年嘅六月十号，喺上主嘅见证下，我哋定下婚盟。婚后生活每一日都好珍惜，好甜蜜。而家更懂得珍惜家人，爱护家庭，爱惜自己。因为工作嘅缘故，渐渐要经常住喺马来西亚。我哋虽然分隔两地，但系佢无微不至嘅关怀，叫我内心感到好富足。每日早上醒来，都收到佢早晨嘅问候语。大家互发相片，话俾对方知今日究竟食咗咩早餐、午餐、晚餐。而当日若果有特别嘅事情，两个人会互相分享、分担，甚或互相代求。经常透过 WhatsApp 插图，逗对方开心笑。基本上，佢所发嘅每幅图画，我都会细心欣赏，会心微笑，唔舍得删除。喺度感谢上天嘅恩惠，父母家人嘅默默支持，黄牧师嘅关怀，保姆才哥之姐嘅教导，弟兄姊妹挚友嘅具体关心，让尖尖同我今日得以放下忧伤，积极向前。喺度想同佢讲，尖尖老公啊，多谢你对我嘅爱护。你经常取笑我咁大个人都扭计，呢一个正正系我哋嘅情趣。我相信人生有高有低，但愿我哋能够携手共同经历，共同成长，甘苦与共。署名：爱你的三少奶。 我从前宁愿孤单，读过春天冬天不知几个，独自笑身边人，常常失恋都恋是为什么。扬言极潇洒，只有诗不需多牵挂什么，为爱错错拖拖，我奔奔波波换不过，怎料你像个意外，骤然飘入人生内，赠我爱也教我敢爱，情若精彩不需问由来，燃爱火日夜变多，爱是那么风雨锁，但我管不得如何，还是最美世界就是你加我。 李国祥，最美世界等于你加我。在这个中秋节的晚上，再次预祝大家，或者不是预祝，是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这个最美的中秋节等于你和你心爱的人一起。 如你凌晨如神无飘走，未来春天冬天不知怎么过，再没法解释身体灵魂仍然呼呼吸吸是为什么。Oh yeah， 而我从来无如是清楚，浪潮在思海当中牵挂什么，为你追追寻寻，我奔奔波波是最好过，像个意外，骤然飘入人生内，赠我爱也教我敢爱，情若精彩不需问由来，燃爱火日夜变多，爱是 最美世界就是你家我。都是你整个意外，骤然飘入人生内。